部发言人华春莹话：唔知道美方指中方对其盟友进行经济胁迫嘅讲法从何谈起，认为搞胁迫系美国嘅特色。美国通过政策同行动向世界提供胁迫外交嘅经典教科书同案例，通过武力威胁、政治孤立、政治制裁、技术封锁等嘅方式实现自己嘅战略目标。华春莹反问布林肯是不是认为澳洲利益比美国利益更加重要和优先。他认为美国国内很多人都主张中美应该加强对话和合作，认为一个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民众利益。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天晴和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27点，升308点，总成交金额1,50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90点，升6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08点，升2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04.6跌8.6，腾讯控股583蚊，升3蚊，美团244蚊跌7.6，盈富基金28.2升2.2，小米集团25.85升5毫，友邦保险102.2升6.05，中国平安81.2升2蚊，京东集团268.2跌8.4，石药集团10.9升1.03，中芯国际23.75跌5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7，英镑10.925，瑞士法郎8.607，澳元6.016，加元6.4，新西兰元5.599，欧元9.418。每百日元对港元7.1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858。日经平均指数报28,084点，升636点。港金现价报17,000蚊，升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6.14美元，卖出1,836.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喺收费广场。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啦，仲系需要拣风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桥面比较多车缓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挤塞，龙尾去到窝打老道。洗衣街去亚街老街同埋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嗰段都系比较多车噶。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另外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至到津桥呢一段都系比较车多缓慢噶。提一提大家啦，窝打老道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大角咀方向近碧街嘅慢线封闭咗噶，经过请你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锦田、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仲有就是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啱啱收到一段新的有关渡轮的消息，由于有船舶的机械故障的缘故，呼吁小轮

嘅接種疫苗接種計劃嘅。咁公務員事務局就話咧，正係同建造業界啦、顧問公司啦、公用事業機構等咧籌備同埋推行咧外展接種服務嘅。咁就會由而家咧做緊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嘅醫療機構咧提供個外展服務啦。咁總之咧就係、是、即係如果嗰一啲嘅即係機構啊，如果係集合到一定嘅人數嘅話咧，咁就會由而家係營辦緊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嘅醫療機構咧，就派出外展隊去幫咧啲相關嘅人士咧打針噶啦。嗱，咁啊，究竟即係呢一個嘅措施會唔會令到更加多人係會覺得接種方便咗，而更加願意接種疫苗咧？咁不過咧，亦都有一啲行業啦，當然就係表示歡迎啦，即係譬如建造商會咁樣咧，佢哋對個措施咧係表示歡迎嘅。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嘅工會嘅方面咧，譬如職工盟嘅建築地盤總職工總會咧，亦都關注咧會唔會變相令到啲即係前線嘅人員咧有一啲嘅壓力嘅。嗱，而另外嘅一個嘅舉措咧，就係政府提出啦，由今個月底開始咧，特定嘅前線人員咧係可以接種新冠疫苗咧取代定期嘅檢測嘅，咁就會由咧各個政策局或者部門啦制定一份前線人員名單啦，最主要就係涵蓋嗰啲咧同市民有頻繁同密切接觸嘅人員，並且會強烈鼓勵咧佢哋接種疫苗，以豁免咧定期檢測。相關措施會由今個月底起實施嘅，嗱呢個咧就係第二個嘅政府所會進行嘅舉措啦。另外咧有一個咧就唔係由政府舉行推出嘅舉措嘅，不過咧就係由大學方面推出，講緊咧就係中文大學啊。咁啊根據翻即係相關嘅資料啦嚇，中文大學咧佢哋就即係提出咧一個咁樣嘅做法，就係話如果佢哋係強烈呼籲咧計劃入住宿舍嘅學生咧係要接種新冠疫苗嘅，而未有接種嘅人士咧就要每隔兩個星期咧自費檢測。如果不遵從打針和定期檢測的學生將不獲安排宿舍，這個就主要是中大推行的一個計劃來的。不過也都要留意一樣，有傳媒也都跟香港的其他有宿舍的大專院校聯繫過，暫時就未有其他大專院校他們說會推行相關的計劃，但中大學生也都關注會不會變相就是有打針的學生先至會有機會可以住到宿舍，而冇打針嘅就住唔到宿舍咧。咁呢啲咧都係值得留意嘅地方嘅。咁當然啦，到最終就係呢啲種種嘅措施，會唔會有助個社會係更加多人接種疫苗咧？1-7-2-3-1，歡迎打電話嚟發表你嘅意見同睇法嘅。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o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呢，爱尔兰的英文 Ireland 是不是读 island 呢？ Island 的话 island， 一个岛的 island。 那答案是不是的，我们不会读 Ireland， 我们也不会读 island， 我们是读 Ire， OK， 轻轻 I 完之后輕輕打翻開個口 ，Ireland，Ireland，Ireland，Ireland，OK， Ireland, Ireland,、okay? 咁呢個咧就係愛爾蘭嘅英文啦。咁當然，如果你係其他地方嘅口音咧，就個發音可能會輕微唔同啦。但系就唔好讀 Ireland 啦 ，OK， Ireland， 雖然就唔係爭好遠，但係輕微打翻開 Ireland，Ireland，Ireland。好，今日講到呢度，我哋下集再講多少少英文嘅地名。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也可以 DM 萧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啊。根據政府而家已公布嘅數字，截到尋日為止咧，政府咧已經為市民咧接種咗大約係共超過1850000劑嘅新冠嘅疫苗噶啦。咁當中咧有730000幾名市民咧，亦都已經接種咗第二劑嘅疫苗嘅。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一位醫療界嘅專家，就係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梁子超醫生你好。你好，请教一下啦。嗱，而家政府咧就话推出一个外展嘅接种疫苗服务啊。咁其实我哋之前咧喺啲院舍嗰度咧，亦都推行过相关嘅呢一类咁样嘅外展服务嘅。咁首先即系由个操作上面，而家佢主要系针对咧即系唔同嘅行业。你觉得喺个运作上面有冇一啲要关注嘅地方咧？特别比较唔同嘅一样嘢就系咧，因为有一啲嘅人士佢可能系拣接种科兴嘅疫苗，有啲人士系可能选择咧系接种即系伏必泰嘅疫苗嘅。咁而家咧，其实譬如营运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嗰啲咧，佢就系按佢哋嘅唔同中心咧，就为市民接种唔同嘅疫苗嘅。咁如果外展啲，有啲人又可以拣科兴，有啲人拣伏必泰咁样，喺成个运作上面会唔会有一啲嘅问题出现咧？ 嗱，我谂佢如果可能嘅话咧。你譬如话有间公司，如果佢有两批人选择啦，系一个打譬如话科兴，另一个打伏必泰嘅，咁佢可以咧系分两个时段咧系嚟做操作，系先一个时段咧系做咗一只疫苗，先第二个时段做第二只疫苗咧，其实都处理到嘅，嗰、那个问题又唔系话特别大，只要嗰度地方咧能够有足够嘅空间。能夠俾佢啲人可以係留佢打完針留喺度觀察，亦都要俾嗰組人咧，譬如話你外展都能夠運作咧，個問題唔大。今次嗰個外展同埋院舍外展一個，我諗喺一個唔同嘅概念度出發，因為我哋個疫苗度推廣咧，以往係用一個個人做中心嚟推廣啦。咁我哋初時入面咧，可能大家對個疫苗安全性咧仲有啲疑慮，但係經過譬如呢幾個月咧。在全球包括香港入面的疫苗使用呢是数以千万甚至乎是数以亿计的疫苗打完呢咁其实个安全性其实应该是确立的其实大家就应该都不需要话是成日都好像要逼啊又话边边个负责啊咁其实呢啲都不是一个譬如话正确对住去我哋譬如而家用緊嘅疫苗嗰个一个观念啦呢啲香港特有嘅问题呢我諗我哋应该要解决㗎啦。反为系咩呢嗰、那個社區嘅參與嗰度咧，同埋點能夠動員我哋嘅所有嘅公司型企業入面咧，嚟到係譬如話喺呢方面咧積極咁樣咧，用啲正面嘅即係策略咧，係譬如吸引啲願意打嘅人盡量去做咧。其實人始終係一個群居嘅動物啊，即係我哋嗰個部好多嘅行為咧，其實都受我哋身邊嘅朋友啊、親戚度影響嘅。我哋今次入面其實呢啲咁嘅外展推廣咧，其實可能咧呢、這個係變咗一個用一個我哋喺健康教育成日用一個群組嘅一個推廣咧，其實呢個係一個比較上可能係成個推廣策略咧。是用個群組嚟做一個目標咁推廣咧，可能嗰個效果係會當然可能會可能比一個個人度咧，可能嗰、那個即係話係會仲快，係能夠令到嗰個推廣係加快啦。咁同埋只要你越嚟多人打咧，都有個所謂滾雪球嘅效應嘅，就會令嗰個疫苗推廣更加快。我哋今次雖然話係開始喺啲比較大嘅企業咧，希望佢100人啊以上，譬如你可以打，咁你又比較你係安排嗰陣時候咧，又是要打伏必泰嗰啲咧，因為你唔想嘥啲針啦，因為你開嗰陣時候咧，你最後嗰支入面咧，如果你唔夠五個人咧，係會嘥一啲嘅。咁但係如果你有過100人嘅，或100人左右到啦，咁當然你又唔緊要啦。就算你最後一支嘥一兩針嘅，那個問題又唔係話太即係話唔可以接受，始終都會有少少。即是话喺呢度浪费嘅，因为你未必揾到人攞，系补埋第一、第二针咧外展，但呢个都唔系一个大问题。不就咁样，因为唔系咁多嘅企业，香港嘅中小企都比较多。咁虽然我哋开始咧系由啲大嘅企业啊，或者譬如你系一啲大嘅工地啊，或者系一啲大一啲嘅公营机构度开始啦。 但是如果啲中小企入面呢，其實政府都可以考慮呢，是用一些特別的機制呢，是用一些群組式的推廣呢，如果他們是找夠人呢，我們可以安排一些接種中心呢，給他們成車車咁用免費車車他們去呢，在一個時段度呢是接種的，這件事都可以考慮，因為我們都要透過不同的方法呢，尤其是一些用群組性的整個社區去參與去推廣呢，還好過我們有時候呢是針對某些特定的群組呢，用一些譬如說是令到他們有些不方便或者其他東西夾硬逼這樣呢，而令到大家真的有個錯覺，即是以為那樣東西呢真是有毒的，咁而令到大家呢都係話要被逼接受咁樣呢，其實呢個我諗係呢個錯覺，我諗唔應該再俾佢蔓延落去，始終就係疫苗用咗咁耐，咁多地方人要有啲地方今常想打都冇得打，咁點解我哋入面係一定要用啲強制嘅手法或者係啲半上嘅逼嘅手法做呢，反為今次係透過如果大家嘅社會嘅唔同行業都參與，用啲群組式嘅一啲嘅譬如話到外因外展又好，或者是即是话是帮助佢，譬如话喺车去啲中心度做嘅，咁、其实呢样都可能系另一个系推广接种嘅其中一个方法嚟嘅。 系嗱，另外一个咧就系、是、亦都系同政府相关嘅，因为而家咧有一啲嘅即系特定群组检测咧，亦都系涵盖多个政府部门工作嘅政府员工嘅，譬如系一啲即系前线高风险人员，例如喺隔离设施工作嘅员工啊，又或者系一啲维持重要基建或者服务运作嘅人员，譬如系入境。住青山湾嘅入境事务中心啊，嗰啲嘅人士咧都会做一个重复检测。咁一啲嘅，譬如系鲜活食品批发市场嘅日常营运人员咧，咁佢哋属于啲高接触嘅群组啊，咁亦都要做定期嘅抽样检测嘅。嗱，政府咧而家亦都系谂住咧推出另外嘅一个嘅计划，就系咧为一啲嘅前线嘅人员咧，佢哋系可以以接种疫苗就取代定期检测，即系话如果佢哋系接种疫苗的话咧，就唔再需要做呢啲嘅即系定期检测啦。嗱，咁你又点睇？即系喺公务员队伍入边推行嘅呢一个措施咧，即系相较起以往起嚟，你会唔会认为呢啲系属于比较用一个正面嘅方法去推广疫苗接种咧？ 嗱，呢个咧，由于佢本身咧嗰个定期检测咧系以一个既有嘅措施咧，咁你就唔係話利用一個即係話疫苗又加另一個強制嘅措施咧，要逼啲人去做啦。咁呢個問題咧，我自己覺得就唔大。不過呢啲係一定要小心咧，因為疫苗同埋檢測係兩個唔同嘅防控工具，佢哋未必能夠完全取代另一方嘅。因為如果我哋真係好高風險嘅人士嚟講咧，其實14日一檢咧，未必一定夠啦。打咗疫苗嘅唔係表示係唔可以產生傳播，啲嘢新加坡醫院入面嘅爆發都係打完疫苗嘅人帶入去啦，亦都有打疫苗嘅人，亦都係引致個爆發。咁甚至今次嘅你話喺機場嘅爆發，亦都好多打完兩針嘅一啲核酸嘅疫苗都係一樣有事。所以咧，其實就係話，我哋可以咧係打咗疫苗嘅人，你唔需要。如果佢係一個中風險嘅行業，佢本身咧。是即是话嗰个14日一检呢，其实太疏㗎啦。根本上呢，佢未必有一个绝对嘅譬如话防止传播嘅作用呢。你就需要用一个咩呢，一个好方便嘅，方便啲有病征或者有风险因素嘅员工呢能够尽快做到检测呢。其实如果佢打疫苗呢，呢个都可以一个可行嘅取代方法。但係如果佢系话你话打疫苗嘅，如果有病征有风险因素，你唔即是说没有一个系统给他尽快检测呢，其实这个可能会造成一个防控的漏洞。 明白。 那就这件事我想大家都要小心呢，因为我们其实很多行业都是如果真是最高风险那些呢，其实如果你要7日一检最高风险那些呢，就要三样东西都要做，疫苗和有病征尽快做和7日一检。这些是真是说你长期有机会接触到那些呢，即是说变种病毒啊，一些高危的一些，譬如在个机场在哪里做一些特别的、 嘅一啲高危人士咧，嗰啲咧就唔能够完全用嗰个疫苗嚟代替个检测噶啦。 嗯，明白，要两者并行。多谢晒你，梁子超医生，倾到呢度啊，唔该晒。梁子超咧系呼吸系统嘅专科医生嚟嘅，电话号码18723111，除咗外展之外咧，会唔会系集合晒一批，然之后一批送过去个疫苗接种中心，会唔会都系另外一个嘅好办法咧？任先生，你点睇咧？任生有咩睇法？ 系 你好，有咩睇法啊？听到，请讲。 系咁就依家嗰个接种率咁低咧，其实政府设立咗一个赔偿基金出嚟，话呢个系如果譬如打咗呢个疫苗之后猝死嗰啲人咧，咁就有得赔啊嘛。但系到依家咧，全部都系同啲疫苗系冇关系嘅，即系全部猝死嗰啲打咗针之后猝死嘅人。咁其实以我为例咧，譬如我系有一个，我依家有个糖尿病嘅。咁其实呢我唔系唔想打，系如果我譬如打咗针之后猝死咗之后呢，咁我屋企人点算呢？咁其实我就系想建议政府先唔好讲话呢个打咗针之后呢会唔会有个呢个诱因至到猝死呢个问题，先赔偿咗俾死咗嗰啲人先，先正去追查一个有冇因嘅问题。因为呢依家到现在为止，就算系打咗针猝死嘅人呢，只不过个数量都系好少嘅啫。 因为咧，其实每一个嘅个案咧，都会由专家委员会佢哋去睇嘅，咁啊确定咧到底系咪同接种疫苗咧有一个直接嘅因果关系咁样，咁所以佢哋要个原则就系你设立咗呢个因果关系，然之后先可以做赔偿咯。 系啊，当然系啦。咁但系依家喺市民嘅角度嚟睇咧，你讲嗰、那个调查嗰个因果关系咧，未必咁多市民会信服啊嘛，因为你全部都系讲同我疫苗冇关嘅，咁我就 系 话可唔可以先赔偿咗，因为打咗疫苗一针又好， 然之后先至再去处理咧。多谢你任先生嘅意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属于输入病例，涉及一名43岁男子，由亚联酋抵港。当局话个案唔涉及变种病毒。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过5宗。本港累计已经有11,818宗确诊个案。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引述新加坡当局表示，两地旅游气泡好大机会未能够如期启动。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话，相信今次特区政府率先公布有关消息属于预警性质，让旅客有心理准备。他说航空公司和酒店属于受惠于重启旅游气泡的业界，旅行社就要等待旅游气泡运作一段时间之后，才可以获分发团体机票筹办旅行团。所以现阶段如果旅游气泡未能够启动，对旅行社的影响并非最大。姚思荣又认为本港和新加坡的旅游气泡很有可能第二度未能启动，他建议政府考虑改为和内地和澳门商讨通关安排。一名内地男子前年在大埔连龙隧道见到几个人派发反修例游行传单和张贴海报，突然拎出11厘米长的利刀袭击一名青年。男子早前承认一项有意图以伤人罪，在高等法院被判监6年4个月。法官说被告有预谋犯案，案发前一日到港，随即买刀准备，而事主案发之后尝试轻生，明显仍然承受非常严重的心理障碍，形容是毁了一名年轻人的一生。24岁被告前年10月19日在大埔雅运路近港铁大埔墟站入口，随机用刀袭击一名青年，导致对方的肠脏外露。被告逃离现场之后搭的士到警署自首。香港电台表示，今日收到一封载有可疑粉末的信件，已经报警处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和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昨日分别收到载有可疑白色粉末的信件，案件由警方中区重案组跟进。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天晴同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坏车事故。咁喺窝打路道去狮隧咧，近龙翔道公园嘅慢线咧，系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啱啱拖走咗。咁但系一带嘅交通仍然系比较挤塞噶。而家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接近太子道西，咁而狮隧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嘅车龙就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咁就喺窝打路道去狮隧近龙翔道公园慢线咧，较早前曾经有坏车，坏车虽然拖走咗，龙尾都去到近太子道西。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近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对开，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城市花园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近维园道。狮头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龙尾就在兆辉台对开。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太子道东油站对开。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在牛头角港铁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元朗的朗天路去唐人新村交汇处一段车多繁忙的，现在龙尾近御豪山庄。提翻大家渡轮服务的消息，因为船舶机械故障，咁富裕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和大澳的航线，在下午5:00由屯门出发，以及在下午6:00由大澳出发的班次都是取消。而下午7:00由屯门出发和7:30由东涌出发的班次就会维持正常服务。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锦田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香港现在可以免费接种新冠疫苗， 患有慢性疾病人士是否可以接种疫苗，就要考虑到疾病状况、接种的最佳时间和过敏史。 今个星期开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由医院管理局、卫生署、香港电台携手精灵一点疫苗专线，会请来专科医生讲解各类病人接种疫苗须知，认识疫苗是与非。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公务员事务局表示咧，正系同一啲嘅业界商讨咧，推出外展疫苗接种计划嘅。你自己觉得咧呢一类嘅计划会唔会系有助提升香港嘅整体疫苗接种率咧？咁同埋啊，点样做先至会比较方便一啲嘅雇员咧？咁啊，电话号码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倾倾嘅。有位听众林先生喺度啊，林先生你好。 哎，你好啊，陈小姐，哎，你好啊，喂，我就55岁嘅，我就一个月前已经打晒两针噶啦，咁咧我自己都有啲叫长期病患啦，内科外科都复诊嘅，但系我都照系啲最尾都问过医生，咩情况啦，打唔打得啦，咁佢话哦，咁佢都话你自己谂啦，但系我都决定咗打啦，因为点解咧？即系我都有喺地盘开工嘅间唔中，咁咧即系要两个星期验一次噶嘛。咁如果做咗打咗针咧，就唔使呢样嘢啦。 即系其实你本身就系验两个星期验一次咧，其实都比较麻烦啊，系咪啊？ 系啦，嗰阵时试过开头试过四五日先出到报告嘅，咁啊俾人追。俾啲地盤嗰啲小姐追，咁變咗好唔方便。咁打心一環打針，咁兩過一個月都冇 OK 都冇事啦。同埋我好似今日我聽到啲大學生喺中大嗰度話宿生嗰度咧，我覺得真係好失望啊！ 係點解咧？ 全世界因為美國嗰啲人哋打得咁好，以色列嗰啲以色列嗰啲打得咁啲個效果。啲接种量咁高，你咪减少个咩？口罩都唔使戴啦，话除咗去医院啊，去咩咁？你搭火车要戴口罩，喺出边都唔使戴口罩啦。美国嗰边开始差唔多，咁你接种量高，你咪可以有咁嘅做到呢个效果咯。咁你而家香港都系打到第二针都系80多万到，你七百几万10%都唔够，真系好。即系嗰啲大学生我都唔明白，嗰啲唔系毒药嚟噶。 即系你意思就系咧，你主要系讲中大嗰个措施，就话即系佢哋咧要入住宿舍咧，就一系就打齐两剂疫苗，一系咧就要每14日做检测咁样，系咪？ 正常啦，系啦。但系你要俾钱噶，你14日嗰度自己俾钱，或者又要再排嗰啲樽嗰啲，又系烦个鬼噶。你真系觉得，我觉得。嗰啲年青人要谂啊，唔好同政府谂嘅嘢都反对咯，真系。 明白。 即系 好啊！ 你要点解会我会打呢？因为我谂住希望可以去旅行。 系。 系咁简单。 好。 系啦。OK。 好多谢晒你林先生嘅意见嘅。嗱咁啊，其实咧即系而家讲紧嘅即系譬如中大咧打算推行嗰个措施咧，其实就系佢哋发咗个电邮，系中文大学同埋9间书院啦、研究生宿舍啦，就将会咧发出电邮咧俾所有嘅同学，通知啲同学咧就住9月啊新学年嘅健康建议嘅。咁根据咧而家透露出嚟个消息咧，其实系点样咧？主要就系同佢哋要住宿舍咧系有关嘅，因为即系我谂可能有啲朋友都知道啦，即系其实你就算系读咗大学，你其实亦都未必真系确保咧可以入住到宿舍嘅。咁有阵时都需要系抽签啦、编配啦咁样。咁而家嘅说法咧就系话一系咧就请啲同学，如果佢哋要住宿舍，就需要咧系接种两剂疫苗。咁但系如果佢哋唔接种疫苗嘅话咧，就需要做定期检测。如果两样都唔做，即系又唔打针又唔做定期检测咧，就不获咧安排宿舍啦。咁根据而家报章嘅报道啦，同埋资料咧，就话啦，就系呢个咧，其实都系根据医学意见咧而去俾嘅一个咁样嘅建议嘅。因为咧就系话学生宿舍系共用厨房啦、洗手间啦、同埋浴室啦，传染风险咧比较大，咁所以先至有一个咁样嘅建议。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嘅学生啦，就觉得即系都唔系大问题啦。咁但系另外亦都有一啲嘅学生咧认为咧。似乎呢、這個咁嘅做法咧，係逼啲學生咧去到打針，亦都佢哋認為咧入住宿舍係屬於學生嘅基本權利嚟嘅。嗱，咁你又點睇呢？咁啊，亦都咧留意到啦，有一啲嘅即係國際學生啦，即係唔係香港嘅本地學生啦，亦都話咧其實佢哋譬如喺自己嘅國家咧，有啲真係未必能夠即係嗰個疫苗接種計劃咧係推行得咁廣泛嘅。咁會唔會變咗？即系嗰一批嘅同学，如果佢又唔能够去接种到喺佢自己嘅地方接种到疫苗嘅时候，咁而家你又推呢个措施， 咁亦都會唔會影響咗佢哋去即係住宿舍嘅便利，甚或係影響咗佢哋住宿舍嘅優次咧？電話號碼18731，亦都可以打電話嚟咧，發表一下你嘅意見同埋睇法嘅。咁啊，電話旁邊我哋又請嚟啦，中大學生會臨時行政委員會嘅主席馬活賢喺度嘅，馬活賢你好。 Hello， 你好，主持你好。 喂，如果我而家睇到中大嘅回复咧，似乎嗰个电邮咧系未正式发出嘅噃，应该系下个礼拜先至会正式发出俾所有同学嘅噃，系咪啊？ 系嘅，嗱，因为我哋去收到呢个消息嘅时候咧，其实唔系从一个校方好官方嘅途径通知我哋嘅，而系喺即系某一啲嘅可能书院嘅会议里边咧，其实即系好似校方或者书院嘅代表系有轻轻带过呢一样嘢，而我哋見到即係網絡上面流傳嘅嗰幅相咧，其實都係一啲即係都係一啲同學收到嘅消息嚟嘅啫。所以其實到而家咧，各個學生會咧，其實係冇一個正式嘅通知咧，係校方會去做呢一樣嘢。我哋收到嘅咧，其實只係大家咁多位傳媒、咁多位香港市民一齊睇到嘅嘢咯。 嗱，如果真係推行呢個措施嘅時候，你哋嘅關注點會係乜嘢咧？ 我哋嘅关注点会系几个嘅，第一就系我哋会认为系唔应该强制去打针啦，因为即系打唔打针呢个系大家嘅权利，而大家即系咁多位同学点样去即系评价或者去 evaluate 唔同嘅疫苗咧，其实唔同同学都有佢哋嘅应该有嘅权利啦。第二，我哋就系觉得其实唔应该用疫苗呢一样嘢咧去即系去威胁同学住宿嘅权利啦，因为即系住宿的确系咁多位即系学中大嘅同学啦，咁多位大学嘅同学应该去即系经历下嘅嘢。咁我哋觉得唔应该用疫苗呢样嘢去令到即系或者打压同学去住宿嘅权利啦。第三更加重要嘅就系即系就算学校真系要去推行呢样嘢嘅时候，我哋觉得非常之重要嘅就系检测咧必须系要即系免费嘅，因为如果系要收费嘅时候咧，其实变相同。校方咧係用緊一個財政嘅壓力咧，去逼同學去打針。如果唔打針又唔俾錢嘅話咧，其實係會即係同學就冇得住宿，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大嘅財政壓力嚟嘅。 不過先講翻你頭先所提嘅第一點啊，你就覺得即係似乎而家好似係強制啲要住宿舍嘅學生咧要打疫苗。咁但係實際佢唔係一個強制，你可以揀嘅，就係一係你又打疫苗，一係你就做一個定期檢測咯。即係都唔可以講話係強制嘅，係咪啊？ 因为个问题就是其实如果他要同学要去收费这样去做这个检测呢，其实第一刚才我有讲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财政压力，讲到可能几百元一个礼拜的时候不是那么即是我想大学的同学都不是那么容易去负担到啦。那第二的就是其实要每个礼拜去做检测，亦都是对住宿舍的同学来讲是非常之不方便。 现在传言就是每两个礼拜一次的 ,14 日。 是啦，传言就是每两个礼拜一次这样。所以即是对同学的生活来讲都带来非常之大的不方便。因为即是如果宿舍是没得免费去做检测的时候，同学又要去到不同的地方，其实是会令到即是令到住宿舍的同学是非常之不方便咯。 但是调返转另一个角度去讲了，我想问呢，你们的宿舍呢是普遍是几多人一间房的？ 我们的宿舍是普遍是两至到四个人一间房的。 然后共用的空间呢是包括哪些地方？ 共用的空间会是包括即係可能每一層有啲嘅 common area 啦，或者係廁所啦，或者出入口嗰啲嘅 嚇嗱，因為咧即係宿舍始終係一個特定嘅環境啦。譬如其實過往嚟講咧，喺其他地方咧都曾經爆發過一啲嘅宿舍嘅群組嘅，香港亦都曾經爆發過一啲另外嘅某啲行業嘅宿舍嘅群組啦。咁所以咧可以睇到就係因為你頭先話即係有機會係四人一間房啦，或者兩人一間房啦，咁同埋亦都要共用呢、這個即係。洗手间啊、厨房啊、浴室啊等等呢咁嘅地方，其实个风险系真系会有机会系高啲嘅、哦。喺咁嘅情况之下，要求大家去打针，又或者系做一个定期检测，系咪都系一个合理嘅建议，以预防有任何嘅群组爆发？系咪一个都可以叫做系审慎嘅做法呢？ 我谂呢个做法未免会系过分嘅谨慎，因为其实而家。在中大来讲其实都已经是有即是同学住宿舍啦。咁但是其实即是 你刚才讲嘅风险而家仲存在，即系而家住宿舍嘅同学都会存在啦。咁但系我唔明白嘅就系点解校方要喺呢个时候推行呢一个打针嘅，即系接近系强制打针嘅政策，而而家其实一路都已经存在呢个风险，佢都可以处理到，佢都可以用唔同嘅方法，就例如即系限制房间嘅人数啦，又或者去即系喺一啲特定嘅 common area 里面就。令到佢冇咁共用啦，其实呢啲政策其实已经学校一路做緊嘅，係我唔明白点解必须要喺呢个时候推行呢、這个即係疫苗嘅政策，即係接近係强制疫苗嘅政策，令到即係同学係接近係冇得去选择一定要去打针。同埋我哋第二个 concern 更加重要嘅就係话喺如果嚟緊八月啊，政府就话冇咗冇得再打伏必泰啦，咁只係令到其实同学能够选择嘅疫苗呢可能越嚟越少。而當有啲同學可能覺得個成效唔大，或者對自己嘅健康有風險嘅時候，其實校方都一路冇講過究竟佢點樣處理呢一啲嘅問題咯。 我想問你哋而家宿舍咧嗰、那個係大概係幾多個申請者去競逐嗰個宿位㗎？知唔知㗎？ 因為每一個書院都會係唔同嘅，咁但係我哋即係有一個宿分嘅政策啦。咁其實都是大概我会说是三至到六个人去攞一个宿舍，即是争一个宿舍的位置，但是不同书院会有不同的。 是哈，咁所以其实我亦都留意到，即係你哋有一个说法，就係亦都担心会唔会係呢啲即係打针打咗疫苗嘅人士就优先获派呢个宿舍喎咁样哈。咁我想问，即系就住头先你所提嘅嗰几点，你哋会点样同校方去继续跟进同埋磋商呢？ 我谂呢、這个我哋作为中大学生会嘅中央庄啦，咁我哋必定会同其他九间嘅书院嘅学生会不断去保持联络啦。喺而家呢一步最紧要嘅就系同翻校方去确认究竟乜嘢嘅政策系佢将会推行，乜嘢只系流传。乜嘢究竟係中央政策，乜嘢係個別書院嘅政策？剛才你講嘅究竟即係會唔會打針嘅同學有優先？呢一啲都係一啲我哋未能夠去確認到，甚至唔知道係咪中央政策嘅情況嘅時候，我哋第一件事係必須確認咗呢一啲嘅究竟事實係乜嘢，政策係乜嘢。第二嘅就係我哋會去收集翻同學嘅意見，究竟即係同學對於呢樣嘢嘅諗法係乜嘢？更加重之後，我哋收集好同學嘅意見，就會用即係我哋九院同埋學生會聯合嘅力量咧，去向校方施壓咧，去即係要求校方去取消呢一個嘅政策嘅。 係，剛才話即係打咗疫苗會唔會優先獲派宿位咧？係你哋其中一位嘅社監咧，即係提出嘅關注點嘅。咁我最後我想問啦，即係初步個消息由尋日到今日為止咧，學生嘅反應係如何？ 其實學生嘅反應，我哋都喺唔少嘅同學即係口中係聽到呢一個擔憂嘅，但係即係喺而家疫苗即係。大家可能確認嘅程度都唔同嘅時候呢，其實即係都會有擔心啊，會唔會係變相強迫咗同學去打疫苗，同埋即係兩個禮拜做一次檢測嘅財政壓力，亦都會有咁嘅擔心嘅。 好，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啊，唔該曬你，馬活賢係中大學生會臨時行政委員會嘅主席。黃小姐18-7231有咩睇法啊？黃小姐 ，Hello， 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 係啊，有咩睇法啊？我自己咧覺得啲學生咧係社會未來嘅棟梁嚟嘅，咁佢正話我聽到講咧就話佢哋嘅權利啦，係咪？咁如果我相信讀幾多書或者讀好少書人都知道咧，有權利咧就必有義務嘅。點解佢淨係識得去爭取自己嘅權利，但係唔諗下自己嘅義務咧？其實成個香港而家嗰個疫情都未去穩定。他们就会用的厨房啦、浴室啦都会是共用的嘛，是不是？就算为他自己的个人健康着想，他都需要去考虑打这个疫苗啦，对吧？但是呢，我就觉得很奇怪，无论任何的事情发生于在他们的看法里面呢，他们全部都是说权利，完全放低晒所有咩叫义务，好似唔知㗎喎，好似唔知咩叫规矩啦，咩叫义务啦，乜嘢係自己应该做㗎喎，所有嘢就係争取权利权利，然之后呢就去同所有人去讲你应该要咁样应该要咁样，所有呢 就是讲什么打压。但我正话听到那个男仔讲咧，佢仲好笑啊，佢会联同咁多人去施压。 嗯， 系啦，大佬，你是一个学生，你去学习。不是一个好好的学习环境去教好人的咩？你仲要好好咁联同去同政府施压喎？ 唔系，佢系主要系讲翻同中大嘅校方咧去商讨呢件事嘅。多谢晒阿黄小姐，亦都讲咗你嘅意见同睇法啦。 琴晚你去咗边啊？解释啊，讲啊，点解好似同紧嚿木头讲嘢咁嘅？你冇知觉噶？出句声啦，成碌木咁。 Objection， 佢係有知觉㗎。 我係话碌木㗎。 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集话你知树木原来都识得痛识得感受情感。仲会同其他树木开心 share 有用情报添。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跟住想同大家咧关注一下咧新加坡嘅疫情啊，因为咧喺新加坡啦，近日咧佢哋感染新冠肺炎嘅个案数字咧系有所上升嘅。咁譬如咧，即系睇翻啦，就系佢哋有一个樟宜机场嘅感染嘅群组啦，系继续咧系扩大噶。而家累计咧系有46人咧系确诊噶啦，成为当地咧而家为止咧最大嘅感染群组嘅。嗱咁啊，另外咧喺即係今日嚟到講咧，亦都睇到啦，就係佢哋有新增24宗嘅社區感染個案嘅。咁頭先我哋所講嗰個嘅樟宜機場嘅群組咧，亦都係有增加，咁啊唔單止係累計46人啦，係再加多咗13人，即係話咧依個群組係累計咧有59人感染嘅。嗱咁啊，即係依個嘅情況。似乎咧就會有機會咧，頗大機會咧，係影響咗咧本來喺今個月嘅26號啟航嘅香港同新加坡嘅旅遊氣泡啦。咁啊，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就係中橫遊執行董事袁振寧嘅，袁振寧你好。 你好，你好。 今朝早咧，邱腾华局长就即系俾咗一个预警啦，就话咧未必能够预期咧喺5月26号咧，按照机制咧重开即系香港同埋新加坡嘅航空旅游气泡啦。咁佢哋都会系下个星期初咧，再同新加坡方面接触咧，就睇睇咧而家当地嗰个情况系点。但系我想问，即系旅游业界咧，今朝早出咗一个咁样嘅消息之后咧，有冇一啲原本系订咗即系疫苗气泡嘅即系相关嘅机票啊，又或者是相关的产品的人士啊，跟你们查询呢？是袁振宁，是 听到 是。今早早那个即是个措施公布了之后，其实个业界反应是怎样呢？ 其实就没什么很大反应的，因为本身呢今次的气泡和去年年底那个气泡呢，见到市场的反应呢都是差一点的。 是。 那由四月底到现在都差不多即是三个礼拜啦，那我们收到客人都是远低过我们预期的，都是收得过几十人。包括讲的是加晒所有旅行团啊，或者机票啊，旅行加机票加酒店套票咁。咁所以见到即係而家收到个消息之后其实对呢个数字或者生意上面其实影响唔会好大囉。 其实几十人都即係本身都只係得几十人，咁但係而家讲緊已经係即係14号喎，应该要如果佢哋諗係订机票嗰啲呢，都可能应该会订咗喎，咁真係似乎个反应麻麻喎。 是啊，因为我想最主要是今次真的多了那个要打两针啊，或者那个真的不适宜打针的证明底下啦，咁令到整个那个 market size 是少了很多咯，而家讲的是都是几十万人，咁变咗会令到反应差啲咯。 同埋本身呢系唔系即系嗰个嘅机票嘅价钱啦，咁同埋即系当地嘅一啲嘅防疫规定呢，亦都系令到啲市民却步啊。 其实呢个今次又唔会系最主要原因嘅，因为之前旧年年底都系有相约啦，何况今次嘅票价会比上一次仲平翻少少先，因为除咗头两个星期，因为每日得100个机位，而令到嗰个机票可能挨紧10,000啊，8,000、9,000、10,000咁上下啦。咁过咗头两个星期去6月10号打后，每日有200个机位之后，其实都回落翻去3,000-5,000蚊啲水平，其实又唔系特别贵。 咁我想问，即系如果咧呢个疫苗气泡真系要即系再去押后嘅时候咧，咁你哋会点样去处理买咗你相关产品嘅旅客咧？ 我其实好有经验噶啦，如果跟旅行团嘅话，我哋都会俾客人保留啦，或者退钱啦。咁机票或者机票加酒店嘅客人，根据上一次嘅经验啦，咁旅行社航空公司同埋当地嘅酒店基本上都可以退翻钱啦，所以旅客唔应该有任何大嘅损失喺今次如果真系要将佢刹停嘅话。 我想问咧，因为上次刹停咧，其实就都隔咗好多个月啦，先至能够重启啦。咁如果今次再刹停嘅话，就真系唔知几多月咧，先至可以重启到噶啦噃。咁如果譬如再去重启嘅时候，其实你哋针对住呢两次嘅经验同埋情况，有冇谂啊？仲有冇啲咩方法可以推广到呢一类嘅旅游气泡嘅产品呢？ 其实唔系单单我哋去推广啦，我谂商经局都好努力嘅，即系纵使嗰、那个可能个成数唔大啦，或者有啲风险底下，都帮业界去争取，咁呢样系好帮手嘅。咁要真系可能比较个气泡可以顺利进行嘅，我相信无论出发地香港或者个目的地嘅地区啦，那个接种嗰个两剂疫苗。可能要去到六成、七成、八成以上，先会比较真系会顺利地进行咯，系啊。 明白，好啊，唔该晒你，袁振宁倾到呢一度啊，麻烦晒。袁振宁系中横游嘅执行董事，跟住咧，我哋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演艺学院和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在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仲是间封紧架。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受较早时的坏车影响，车龙相当长的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公主道近创资中学，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就在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上二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排到去香港单车馆。这一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下一节再见。 之后是六零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66， 日元 109.39， 瑞士法郎 0.905， 加元 1.214， 人民币 6.438，英镑对美元 1.406， 欧元对美元 1.211， 澳元对美元 0.77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21。 港金报17,000元，比上日收市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4.01美元，卖出1834.46美元。港汇指数100.8，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咁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咧，较早前近玉桂园嘅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交通非常繁忙。而家龙尾去到近唐人新村交汇处，反方向去上水嘅车龙咧都系非常长嘅。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安定村，咁就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玉桂园有意外，而家来回方向咧交通都系比较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唐人新村交汇处同埋屯门公路近安定村。另外在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白石坳的快线有意外，现在龙尾去到上水彩园村，就是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白石坳快线有意外，龙尾彩园村。而在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大埔滘老围的快线有意外，龙尾就过了天富海湾。咁提提大家渡轮服务嘅消息，咁因为船舶机械故障咧，富裕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螺湾同埋大澳嘅航线，较早前下昼5点同埋6点分别由屯门出发同埋大澳出发嘅班次系已经取消，咁而稍后下午7点由屯门出发以及系7点半由东涌出发嘅班次就会维持正常服务。 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浙江街，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因为车多现在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一路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龙尾就在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近东山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的龙尾而家在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景泰苑。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反方向出九龙的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而家近西贡消防局一段咧，慢车，车龙排到接近康湖居。喺坑口嘅影业路，而家介乎银线湾道至宝宁路回旋处来回方向嘅交通繁忙。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喺丽景。最后提提大家，喺窝打老道因为水管紧急维修，而家去大角咀方向近碧街嘅慢线仍然系封闭，一大比较车多，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让她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外科医学院、香港儿科医学院、香港护理专科学院、香港妇产科学会、香港牙科学会、香港中文大学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3，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台湾一间连锁店较早前的宣传活动吸引了百多人，竟然去改自己的中文名，目的是迎合连锁店吃免费寿司的游戏规则，舆论更加戏称为鲑鱼之乱。事实上，除了三文鱼，臭豆鱼可能更加值得关注。臭豆鱼近年闹鱼荒，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被迫一再定出捕捞的配额。臭豆鱼是秋季时鱼，含有丰富的元素，能够预防心血管疾病和有利大脑，加上价格便宜，在亚洲地区很有市场，尤其是日本和台湾。不过臭豆鱼属于高油脂鱼类，必须要注意摄取量。臭豆鱼每年由南太平洋回游至北海道，但是近年区内渔获锐减， 日本、南韩、大陆和台湾2019年的渔获只是不够2018年的三成至六成左右。日本认为是鱼群改变回游的路线，原因可能包括气候暖化令到海水温度上升、海洋流或者食物的改变，导致鱼群不再出现在同一个海域。另外，日本指责台湾和大陆在公海过度捕捞，以致到达日本专属经济区的鱼群所剩无几。在日本的推动下，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2019年首次定出秋刀鱼捕捞配额。以台湾为例，沿用之前的渔获数字为基础，捕捞上限是18万公吨。但是实际上2019和2020年台湾只是分别捕到8万多和5万多公吨，趋势令到业界非常担心。委员会决定今明两年各成员的捕捞配额再打六折，并且鼓励渔民在六七月期间不要到特定海域作业，尽量保护未成长的秋刀鱼。其实例如鱿鱼、鳕鱼和吞拿鱼近年的产量都是下滑。根据联合国报告，全球三成二的鱼类资源因为过度捕捞而逐渐枯竭。要让地球的资源永续，人类才可以生存下去，这个课题实在是迫在眉睫。蓝地球，黄思恒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来到晚上的六点四十三分，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的星期五晚也都有我们的一周时事点评。今晚直播室我们有两位嘉宾，分别就是李月华以及是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李立峰教授。两位好。 大家好。 首先不如先讲一讲就是这个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处长，亦都是警务处的高级助理处长蔡展鹏涉嫌光顾无牌按摩店的事件。那这个新闻就是星期四应该是差不多凌晨的时分，就是不少的一些的媒体都开始是真的有出的了，就引述是消息的。那其实星期四朝早的报纸呢也都看到有不少的报章是用了一个好细格，因为已经过了即最后那个印截稿的时间，用了一个好细格呢就去报道相关的消息。咁然之后就去到呢寻日即星期四啦，同日啦晏昼五点半呢，咁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呢先至出嚟系见传媒呢交代相关嘅情况嘅。咁但係由个事件发酵到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去到交代嘅时候，我哋应该点样去研判警方佢嗰个交代方法对于呢件事对警队声誉造成的影响，会不会是可以补救得到呢？咁亦都要即系提一提，就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佢琴日傍晚即系五点半去见记者嘅时候咧，其实佢最初咧亦都冇披露咧嗰一位受调查嘅人士就系阿蔡展鹏，亦都要喺传媒咧再三追问嘅时候啦，先至回应嘅。咁但系究竟嗰个嘅查牌系喺边一度嘅进行？嗰地点啊，究竟边啲人去查牌啊？咁同埋究竟个事件会唔会系涉及到即系无牌按摩以外嘅一啲嘅其他服务啊等等咧？咁啊，警务处处长咧都系以案件正在调查当中为理由咧，系拒绝披露咁多嘅细节嘅。嗱，两位即系我哋由另一个角度就系、是，即系呢个事件对，如果系话对警队可能会有机会造成一啲负面消息嘅时候，咁我哋点睇啊？警务处处长佢嘅交代系唔系有机会可以系处理到呢一个咁样嘅叫做即系危 危機的情況呢？李立峰， 我想任何機構不一定是即係講緊警務處或者政府，或者甚至任何機構都是嘅。即係你有一啲嘅負面嘅事情發生咗，咁跟住甚至已經曝咗光啦，有傳媒好或者社交媒體上面大家都知道發生嘅時候，咁其實你即係固然一般我哋講話啊，即係處理呢個即係 crisis management 危機公關，咁其實就係你去到呢啲事件嘅時候咧，個原則其實又你話好簡單咁講，又可以好簡單嘅。件事如果是假的錯的，你咪即刻出嚟澄清咯，係嘛？咁但係如果件事是真的話咧，咁當然就要開始要進行一種即係評估，同埋其實要做所謂減少個傷害嘛。因為你話啊，即係件單新聞會唔會即係影響大家即係點樣睇警察？咁你好難唔影響，因為的確係一個負面新聞，即係個負面，即係嗰個新聞本身個性質本身嗰件事件本身，你好難完全唔受影響。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即係作為一個即係機構嘅負責人，你點樣去盡量去即係面對公眾，跟住可以去減少個傷害。咁譬如頭先講話譬如佢有啲案情佢未必講得，咁呢個我反而覺得係可以講得過去嘅，因為即係我諗好多事好多。案情喺即係調查當中，咁真係未必方便透露呢個 O K。但係你譬如你話，我點解唔一開始就即係所謂直接啲咁，你咪承認咯，因為你都要睇個客觀環境嘛。當個客觀環境係其他所有傳媒報都報咗個人名啦，甚至喺網絡世界、喺社交媒體，大家都已經講咗大半日㗎啦。其實嗰樣嘢即係再去隱瞞或者再去唔去確認都係多餘嘅。咁所以其實都見到就係、是。到最後，其實啲記者問多佢兩次，佢都要講。咁所以呢啲咪呢啲位咪會俾人可能會俾人覺得即係佢唔夠即係開誠布公。咁你其實可能係如果你真係從處理個角度嚟講，可能就話啊，其實要有個判斷，有啲咩嘢其實係反正係一定要講嘅。咁就即係反而係即係大方啲講咗佢。咁當然有啲嘢真係唔講得嘅，咁就即係同公眾解釋點解唔方便講。咁就即係其實咁樣做會好啲。咁亦都唔可以話佢即係我自己個人覺得又唔係話即係做得太差嘅。但係當然有啲位係可以再開誠布公啲啦。 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即係點樣睇咧？尋日警務處處長嘅回應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咧，同我哋講一講你嘅意見同睇法嘅。引述咧，監警會嘅前委員，亦都係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咧，佢有個嘅咁樣嘅意見嘅，佢就認為咧事件係反映咧政府嘅透明度咧係大倒退嘅嗱，因為咧如果根據傳媒嘅報導就係話咧，蔡展鵬呢件事咧係發生咗即係一個月噶啦，即係佢休假咧已經係一段時間，就唔係即係近排嘅事嘅。咁當然即係警方就冇回應到底佢係即係何時去休假，又或者係何時去查牌啊等等咁樣啦。咁但係咧，張達明就認為咧，即係蔡展鵬係被調查而需要休假咧，係屬於一個高層嘅人事調度，就理應咧係即時公布嘅。咁但係我諗即係大家亦都好明顯地睇到啦，今次係因為傳媒嘅報導啦，而警方先而出嚟回應啦。咁由一個透明度嘅角度睇起上嚟，特別係蔡展鵬去到一個咁高職級嘅警務人員，如果係涉及到呢一啲嘅調查，係唔係必須要即刻去到公布咧，或者係盡快去到公布咧？例如話，你要點睇呢個問題？ 即係站喺公眾啦，或者記者嘅角度，當然係。覺得你要即刻公布啦，但我都同意啊李立峰所講，即係你作為譬如話其實唔單止係警務處長，其實係成個政府。你諗下呢一個職位係國安處處長，所以你認為林鄭特首知唔知咧？我相信如果佢唔知道就真係好得人驚啦。我相信佢第一時間啊，即係已經知道啦。咁即係話個保安局。特首都知道，而後續嗰個處理成咁啦，咁呢個都係好即係超級大問題啦。咁到底政府係咪諗住呢樣嘢咧係可以揞咗啊？即係譬如話咧，神不知鬼不覺嚇，咁然之後唔知因咩原因，到最後係佢繼續復職啊，定係調職啊？咁以為係咁咧，咁定係唔係咧？咁呢個即係我哋唔知啦。咁嗰個消息最後點解出嚟？邊個流所謂洩漏咗出嚟嘅？咁我哋都冇辦法知道啦呢樣。但係睇見成個政府嗰個管理唔透明就已經肯定㗎啦，因為已經過去幾年係越嚟越唔透明㗎啦。咁但係呢一樣嘢咧咁大件事咧，其實即係個嚴係好嚴重㗎啦。先撇除咗話大家係咪對警隊咧呢兩年咧對佢個 不信任啊，或者对警队有好多意见啊咁。你净系谂一个咁高层嘅警官吓，仲要做国安嘅，系可以去一个冇牌嘅按摩院按摩嘅。咁你谂下嗰个危机系好大嘅、哦。点解？虽然咧有个说法就系话，喂，去按摩啲顾客，其实系冇犯法嘅吓、哦，系事实系冇犯法。但系点解咁紧张咧？就系、是、正正因为你冇犯法啦，你犯法就拉咗你啦。你冇犯法，但系你如果你去到呢啲地方，系咪有嘢？会唔会有嘢俾人哋所谓吓执住啲痛脚咧？跟住可以对你好多嘅要挟咧？咁呢个先至得人惊嘅地方嘛。咁所以嗰成個就係、是、無論係警隊你自己要清理所謂清理門戶啦，都要做得好嚴謹，公眾更加係需要即係知道呢啲嘢咯。 嗯，另外一點咧，我哋不如亦都睇睇啦一啲即係立法會議員佢哋對於事件嘅回應啦。咁譬如咧就係、是、其中一位嘅議員阿、謝偉俊啦，佢就話咧即係蔡展鵬涉嫌光顧無牌按摩場咧係一個好小事嚟嘅，外界咧就唔應該過分咧上綱上線，去到一個過條斑馬線衝紅燈都應該要炒魷咁樣。咁佢就話即係睇翻件事本身咧呢個係仲輕微過違法衝紅燈過馬路嘅，咁佢即係重申啦，就係、是、蔡展鵬行徑咧，雖然咧係俾外界觀感唔好，但係睇翻成件事嘅本質咧，其實好少意思嘅。咁而另外一位啦，就係、是、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陳克勤咧，佢就話啦，即、就、係、是、高級警務咧係涉及不當行為咧，確實俾人觀感唔好，影響警隊嘅聲譽。咁亦都係但係亦都認為咧，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已经是很重视事件，要求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咧跟进事件噶啦。咁佢亦都透露咧，就系话寻日事件传开之后啦，网上所见咧，亦都话有警员咧私下俾好多信息佢啦。有人就话即系蔡展鹏嘅敏感度不足啦，有人就话咧事件系涉及警队内部嘅事，甚至亦都有人话咧就系涉及到外国势力。佢就认为而家个资讯太多，过咗判断咧并唔公道，但系认为咧冇人可以凌驾法律嘅。咁亦都話咁多人睇住警方咧，都唔可能騙事。嗱，兩位點睇？即係立法會議員嘅回應咧，同埋另一樣就係、是究竟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會唔會跟進事件咧？陳克勤就唔會嘅，因為立法會嘅事務委員會咧，一般就係會跟進個政策嘅啫。咁如果議員關注事件咧，可以直接咧就去信鄧炳強嘅嚇。李立峰點睇？ 我諗當然唔可以話佢小事啦。即係你其實係除咗頭先阿月華講嘅嗰啲問題之外，其實而家。即係個當然啦，即係真係嗰個好多嘅案情仲未係清晰，咁即係可大可小喎，係咪？你至少要承認呢樣嘢，即係既然有好多案情未知嘅話，咁同埋你真係涉及一個好高嘅高層，話佢係一個即係仲小事過馬路，咁我覺得呢個講法真係好有，即係坦白講有啲離譜啊。咁同埋其實我哋相信，即係香港市民其實從來都係對，因為你真係一個好高嘅高層咧，你其實對政府啊，即係警隊啊個高層，其實係會真係會有一個比較高比較。嚴謹的要求，即其實等於去翻幾年前一啲特首選舉嘅時候講話僭建啊咁樣，咁你都會有人話行出嚟話其實僭建好多香港人都會做啦，住新界嘅咁。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因為你係即係選特首嘛，你真係唔係一個普通市民啊嘛，係嘛？咁所以其實係大家會對即真係有公職，甚至係有啲最重要嘅公職嘅人，其實嗰個 integrity 其實要求係會特別高，呢樣嘢合理。咁所以其實真係唔可以話即係一個小事咯。 嗯，李月華點睇？ 即係我你頭先引述呢兩位建制派議員咧，其實真係幫警隊係幫倒忙啊！即係佢唔講好過講啊！即係你反而你係認真地去所謂追責嚇，咁、大家都覺得啊這個立法會嚇、都係有一個獨立性喺度喎咁。咁但係而家呢兩位頭先咁樣講，我仲小事過一個衝紅燈嘅話咧。真係你講得啱，係好離譜啦呢樣嘢。咁跟住陳克強又提到話有啲警察就話有外國勢力啊咁樣。咁其實你都知，即係你有冇證據喺度咧？係嘛？咁多網上傳聞，你唔講你又講呢樣嘢，係咪有少少係想即係轉移視線咧？咁樣咁，所以我覺得係佢哋個説法咧，其實反過嚟係幫倒忙啊，幫唔到個警隊嚇，即係俾多啲信心公眾，反而係令到公眾覺得立法會其實真係唔可靠，同埋點解立法即係保安事務委員會係唔去 跟進呢？這個 我覺得是沒什麼理由不跟 進，因為他說不是政策問題嘛。 但我想真的始終你去到真的涉及最高層的人物的時候，我想一個基本的關注跟進其實 是應該需要做的。 嗯，好，1872321，不如聽聽眾的一些看法先。吳先生你好。吳先生 你好。 是有什麼看法？ 冇蔡展鹏呢单嘢，我就咁样睇法嘅。嗱，我就都系土生土长嘅，本地出生嘅。咁就新闻咧，我就听咗几廿年啦。咁就好少话有啲即系冇头冇尾断绝和冲一断断咁嘅，净系知道边个人牵涉，有时间地点又冇埋啊。咁即系唔系咁详细嘅。咁我直觉上觉得咧。呢單嘢差人本身警方都係想諗住冚密佢嘅，咁啊點知咧偏偏啊冚極都可能抵受唔住記者俾錢買了個誘惑，咁個樣就爆咗出嚟咁樣樣嘅啫。 唔知點解會傳咗出嚟啦嚇，即係總之有消息係透露俾傳媒啦，呢個唔知啦 嚇咁即係我有理由懷疑就係咁樣樣嘅，即係警方欠缺一啲突破明道啦，即係唔係話即係學頭先嗰位講者話齋都係。即 係 欠缺一個開誠 布公 的態度。 明白，多謝吳先生。究竟段新聞為什麼會是透露了出來呢？咁我哋唔知個原因，即係吳先生佢都係一個自己的猜度啦。你要話有補充？ 係，我想即係呢位讀者唔知點解佢認為記者係俾錢買料咯。呢、這個指控非常嚴重啦。咁我哋大家其實真係唔知道個新聞點出嚟。但是我覺得冇證據的話咧，即係盡量唔好講呢啲嘢咯。 係，因為同時都係多間媒體咧都有即係星期四嘅凌晨咧都有依個嘅消息報導嘅。咁不過咧，我反而想即係都講講咧媒體點樣去處理依宗嘅新聞嘅。我哋見到咧普遍嘅媒體咧都比較多篇幅嘅報導啦，即係起碼段稿咧都成千幾字啦咁樣。咁亦都有其他嘅配稿啊等等啦，唔少都係擺咗喺頭版啦咁樣。咁但係亦都留意到咧有另外嘅一啲嘅媒體咧，佢係摆咗喺即系内页咧十几页之后嘅，咁其实大概系400多字左右咧，就已经系交代晒即系成段嘅新闻啦。咁另外就系Now 新闻啦，咁啊一度咧将呢个消息下架嘅，咁又话因为未得到官方证实咁样。咁点睇媒体点样去处理呢啲叫做即系消息清，但系亦都系广泛流传嘅新闻咧？吓，李立 峰，我谂通常我哋讲话媒体去处理消息嘅时候，当然要好小心嘅，即系你证实唔到，但都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就是其實你真係內部有好準確嘅消息，你真係內部有好多嘅制度，你去知道其實你個source係，你甚至 double confirm 咗，其實你係知係真嘅，只不過未能夠出到個名，咁變咗有時有啲機構佢會選擇我仍然消息稱我出咗街先。咁但係另外一種情況就話，其實個消息真係出曬街嘅，即係其他媒體報導咗，個個講緊。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又更加冇乜理由唔去即係跟進嘅，即係你冇。由而家即係全世界講緊嘅時候，你唔去講咯。咁所以其實你話即係固然消息清永遠即係對傳媒嚟講係即係要即係處理有難度啦。咁但我諗其實有一種情況就係如果嗰個消息已經係你好有理由相信真確，亦都好多傳媒報導嘅時候，如果有另外一啲媒體仍然 hold 住咧，咁其實會有啲即係奇怪咯。 咁同埋都補充啦，警方咧尋日即係星期四全日咧係冇否認過，直到5:30出嚟開記者會嘅。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天晴及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交通意外嘅消息。咁较早时，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白石坳快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排到去鸡岭回旋处。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玉桂园嘅意外都系处理紧啦。咁龙尾分别就排到去唐人新村交汇处，而反方向去元朗嘅龙尾啦，屯门公路嘅龙尾就已经排到去哈罗国际学校。 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大埔滘老圍的意外就已經清了長一陣噶啦，但是車龍就有待消散，龍尾排到去沙田污水處理廠。仲有就是在港島方面啦，告士打道東行去北角方向，近住新鸿基中心对出啦，第二线嗰度有交通意外噶，咁所以而家告士打道东行嘅车龙就排到去演艺学院，而告士打道去红隧港岛入口嘅车龙啦，只系近住隧道口比较多车一啲，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去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都系接近隧道嘅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已经取消了间封措施的了。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落山道。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的。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公主道桥面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西隧的龙尾在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收费广场车多的，车龙排到去环保大道近电话机楼，而九龙入口这边呢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其他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在兆辉台，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顺德中心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呢，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彩虹村，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消防训练中心。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沥源村那段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城苑。最后提一提大家，呼吁小轮较早时就发生过船舶的机械故障，不过往来屯门东涌沙罗湾和大澳的航线7点钟由屯门出发和7点半由东涌开出的班次都是维持正常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机电工程署提提你，乘搭升降机时要确定升降机停定先好出入，同埋留意步lift同地面嘅高度差距，亦要同升降机门保持距离，以免夹亲。另外，大人要小心看管同行嘅小朋友。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就要即刻通知升降机负责人。如果负责人怀疑升降机有问题，就要暂停升降机的运作，同埋揾注册承办商检查。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社区变种病毒的威胁方面，是不是安心一点呢？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 变种病毒威胁暂时未见到那个群组以外传播个案。检疫中心最大问题就是突然之间一大量的人送了去很多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晚上嘅7:09，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啦。咁啊，今晚咧星期五晚嘅一周时事点评咧，分别就有中大嘅李立峰教授啦，同埋咧李月华喺度嘅。咁我哋刚才咧就喺度讲紧啦，就系国安处处长咧蔡展鹏咧系涉嫌光顾无牌按摩院嘅一事嘅。咁首先喺度有一个致歉同埋即系更正先。咁啊唔好意思，头先咧系讲错咗个事件嘅发生嘅日期。 期嘅。其實咧個消息傳出咧就係星期三嘅凌晨時分，咁然之後到星期三嘅晏晝五點半咧，就警務處處長咧鄧炳強係出嚟見傳媒交代事件嘅。咁呢度咧首先就向各位聽眾致歉。咁跟住我哋不如聽聽咧聽眾嘅一啲嘅睇法啦。有李先生啊，你好李生。 系你好，三位你好， 请讲。系 啊，我系一个退休纪律人员嚟嘅。就我哋纪律人员咧，有一个部门通令，就系我哋系唔容许参与出席或者光顾一啲叫做不名誉场所。 嗯， 乜嘢叫做不名誉场所呢？影响部门声誉嘅地方就系不名誉场所。今日这个高级副处长。佢出席嗰、那個光顧嗰、那個就係、是、無牌按摩院，呢、這個就係我哋嘅通令裏面叫做不名譽場所啦。 佢係高級助理處長嚇， 係對唔住嚇，我講錯咗。我好擔心就係、是、我聽見謝偉俊、葉國軒佢哋咧都講就係話好輕嘅咋，衝燈啊，私房菜嚟嘅咋。 嗯， 我哋紀律人員就要嚴格遵守。呢啲內部通令，但係原來我哋嘅局嘅處長係咁輕嘅咋，衝燈私房菜啊！所以我想回應啱啱之前咪有位聽眾咧，佢話係咪記者用錢買咗呢一個新聞咧？我作為一個退休嘅夥計咧，我會感覺到係。有冇伙计喺里边系唔锯啊？ 嗱，呢个系亦都系李先生咧佢自己嘅猜测啦。多谢晒你嘅意见先，听听陈小姐啊。陈小姐你好， 系 ，hello 你好， 你好，系请讲啊。 系，我想讲下咧，就系虽然佢系13号嗰日开咗个记者会啦，但系咧报纸都有交代咧，就系已经发生咗一段时间噶啦。咁系咪因为有人踢爆咗啦，有消息流出咗啦？先至急住出嚟去到做翻一啲門面功夫咧，點解唔係一開頭發生咗事嘅時候就公開交代咧？咁同埋出到嚟講嘅嘢咧，亦都係好含糊啦，亦都係冇明確交代究竟係上到去係做咗啲乜嘢啦？咁停職嘅原因係乜嘢啦？咁因為其實由呢一年嘅經歷都可以話俾我哋聽。一般嘅事，就算系有少少我哋认为严重嘅事，都只不过系斥责。 嗯， 咁而家好啦，去到要停职啦。咁究竟系咩原因要去到停职呢？ 嗯， 而另外有一点咧，就系我就觉得嗰班建制派嘅议员啦， 嗯， 咁喺而家冇咩细节公布嘅情况之下，点解佢哋已经可以话系小事呢？佢哋凭咩觉得呢一件系小事啊？ 嗯，明白。陈小姐是关注到咧，即系跟住落嚟，警方会点样去跟进啦，亦都系回应翻咧一啲嘅议员对于今次事件嘅评议嘅。咁啊，补充一下咧，其实警务处处长出嚟交代嗰日咧系12号嚟嘅，就系、是、星期三嚟嘅，5月12号。嗱，咁啊，不如咧，我哋两位，我哋又转一转咧，另外嘅一个议题啊。咁呢件事咧就真系喺礼拜二嘅时候发生啦，就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喺星期二开行政会议之前咧就出嚟见传媒啦。咁当中咧就交代咧系。政府是已经是买入了东京奥运的转播权，亦都是跟本港的五间的持牌电视台是达成共识，即是包括了无线 VTV 奇妙电视和有线电视和 Now 就由他们会是做这个转播的，等全香港市民都有得收看东京奥运。但是同一时间他们也都要承诺是将一些精华片段给政府新闻处和香港电台所使用。咁啊，今次事件咧，大家都即系坊间亦都有一啲嘅关注啦，就系、是、究竟政府呢个做法系咪合理咧？因为以往嚟讲咧，其实呢啲嘅大型奥运会，无论系奥运也好、世界杯也好嘅转播咧，嘅转播权啊，亦都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商业嘅考虑嚟嘅。即系以前亦都试过，曾经有电视台出高价去购买佢哋嘅播映权嘅。咁所以今次事件亦都会唔会系构成咗 另外一個先例，就是如果真係當冇人買嘅時候，就會由政府去到即係負責去處理咧咁樣。咁不過當然都要做翻少少補充啦。無論喺2012年啊，即係呢個係有線電視去買咗奧運嘅播映權，同埋2016年咧無線電視買咗奧運嘅播映權咧，其實到最後咧佢哋都係虧蝕嘅，即係唔能夠係賺翻咧，即係投入嗰筆嘅價錢嘅。咁點睇呢個議題咧？啊，李立峰， 我諗嗰個議題其實講緊好似頭先阿陳燕平講咧，即係一般情況之下，如果你係商業媒體本身佢自己會願意做，因為喺商業嘅考慮入邊係賺到錢嘅嘢，咁當然就唔需要用公帑啦。咁啱都講，咁但係其實過去嗰十幾廿年，其實真係全世界因為嗰個媒體生態嘅轉變啊，好多人其實你而家你睇奧運好，睇好多外國嘢好，可能真係唔使靠本地電視台嘅，可能直接網上等等。咁所以令到其實俾錢買呢啲轉播權，跟住賺錢嗰個能力其實低咗。咁就我哋見到其實係，譬如就算今年早排即係無線電視台唔播呢個奧斯卡，咁佢都係用嗰個商業理由嚟到解釋咁樣樣。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就變咗出現一種情況，就話如果真係有呢啲咁大型，真係四年一度，大家即係歷史上公認係好重要，大家好想睇嘅嘢，如果係真係商業嘅即係運作唔能夠再提供嘅話，係唔係應該用公帑？咁其實我覺得這個是可以討論的，但是即當然政府突然間即什麼都沒有說過，就突然間說做了，那就當然會給人一種即感覺，就是喂，那怎麼辦，那你以後隨便即自己決定幾時做幾時做，所以我想過未必是說即 買轉播權的行為本身一定不對，或者即事實上他做了出來，其實很多時坊間的反應都 不一定說，因為奧運真是一個大的節目，但是問題就是我想有爭議的地方就是第一就是即始終是冇一種討論之下，佢突然間話做就做啦。第二就係其實你諗下頭先話商業嘅機構，佢未必會肯等超高嘅價錢去買個轉播權。咁但係其實等唔等於就要 100% 要政府出錢咧？即係其實依度其實有斟酌嘅空間，係嘛？即係因為到頭來你俾翻商業機構播，佢賺廣告費嘅，係嘛？即係咁變咗就好奇怪喎呢樣嘢。即係你個成本就好似政府出咗大部分，跟住個收入個收益其實就俾翻商業嘅咁呢個亦都比較奇怪。咁當然第三個亦都比較奇怪的地方就係嗰個所謂話唔俾港台播，即係頭先雖然講過話嗰啲精華會俾港台啦，咁但係即係起碼嗰個直播嗰樣嘢就冇港台份。咁呢個亦都係一個比較即係即係令人質疑嘅地方。 嗯，吓咁亦都即系补充啦，头先所提到咧就系话即系由政府去购买，即系冇咨询啦。咁政府就强调咧，因为都涉及一啲嘅即系商业嘅机密啊，亦都有议员指出咧，因为呢个都真系涉及到啲商业机密啦，咁所以就难以话即系真系去事前咧做足晒，即系所有咨询咧先至去做嘅。咁至于第二点，到底几间电视台要付出啲乜嘢咧？政府亦都强调啦，其实佢哋都要即系都过千万噶，即系啲制作费啊等等各方面咧系需要投入落去嘅。咁至于咧第三点咧系讲到即系香港电台唔播嗰个问题咧，嗱，如果我哋睇翻啦，就系香港电台嘅即系嘅回应啦，咁佢嘅说法咧就系话系虽然是各个广播机构不需要出资是购买转播权，但仍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节目制作，包括运送大量的摄影设备，安排人手，租用当地的媒体广播中心，卫星传讯等等。亦都说就是由于启动时间有限，商营电视台比港台更能够在短时间内落实具体的转播安排，而更重要的是由于已经有五间商营电视台愿意参与轉播安排，港台作為公共廣播機構，不用亦不應該動用大量公帑與商營電視台的功能重疊做同一件事。基於資源運用的考慮，港台將使用五家電視台的賽事片段為觀眾報道賽事，這個就是香港電台自己的回應的。當然在那天宣布的朝頭早，特首林鄭月娥也說是為什麼不是給港台呢，其中也都有資源的考慮，而林大輝他是體院的主席，也是港台的顧委會的主席，他就說即這個也都是錫住港台的做法，因為也都要考慮到那個製作時間倉促，要有足夠設備 團隊經驗啊等等。咁相信咧，港台呢方面咧係比較其他嘅電視台係差嘅。而商經局局長邱騰華亦都係話咧，呢一個係即係五間電視台咧仍然有一定嘅製作成本，包括派員訪問啊等等，亦都認為咧唔需要港台咧再重複有關嘅工作。咁呢個就係即係唔同嘅方面咧，即係對於港台唔會即係免費去轉播呢個嘅奧運賽事嘅一啲嘅回應啦。李業華頭先有幾點嘅，第一就係即係點解唔做諮詢？咁因為話商業牽涉到一個即係高度機密嘅商業談判。咁第二亦都係講到即係港台嘅問題，你點睇？ 即係我覺得呢啲藉口咧就即係好好用，即係啱你用嘅時候咧咪。怼晒呢啲咯，商業秘密啦，呢啲咁嘅嘢，又話港台又唔應該重複公營電即係商業嘅電視台做過嘅嘢咁，即係啱曬佢咪話呢啲理由咯。當唔係嗰陣時候咧，即係呢啲理由全部都唔成立嘅。商業機如果係咁嘅話，任何政府做嗰啲涉及商業嘅嘢，唔使諮詢啦，唔使過立法會啦。即係而家佢做嘅方法咧，就唔係。財委會撥款喎，係咪？即係我唔知點解林鄭政府係唔信呢個立法會到一個咁嘅地步喎，因為而家個立法會已經係即係冇曬所謂反對聲音嘅啦。即係點解都唔拎上去財委會咧？係咪？即係而家佢係用一個係喺下邊佢有 藝術及體育基金， 即係佢好多錢包嗰度咧揾一啲錢出嚟做呢樣嘢。我覺得呢種嘅做法咧，即係。已經不是第一次，之前都有做過一些這樣的情況，我覺得是很令人害怕。即是你立法會本身就是個公帑是他監督去用的嘛。那我也都相信，譬如你說有些東西真的可能去到金額你不可以講的，那你就閉門啊，或者那個作一個保密咯。但是原則性，即是這樣東西為什麼不過立法會呢？這個我覺得講不過去啦。至於說港台說即是我又唔知點解，對唔住啊！而家我哋而家喺港台度，但係都要少少講翻點解港台要滅自己威風咧？即係我覺得係如果政府我同意李日峰所講，如果政府喺一全盤地去睇呢樣嘢，譬如話喺好多體育城市或者成個香港嘅體育嘅政策裏邊，覺得政府真係要用一啲錢去資助嘅，我覺得係可以討論嘅。但而家嘅情況唔係咁咯，咁你諗下，我真係有好多電視台，有某個電視台啦嚇，係將個體育節目成個剷走嘅喎，炒咗好多做體育嘅人嘅喎，嚇咁嗰啲就有資格去播。我見到我自己都有睇啦嚇，港台都有個體育節目嘅喎，港台個即係 電台電視都有嘅， 係有體育節目嘅喎，但係點解？即有些商營電台可以整個體育節目炒了它，即是 不做了，現在就反而有機會去政府給你錢你去播，那我覺得這個即是邏輯真的不是很明 白。還有我想補充一點，即港台做不做的問題，即那個回應就說因為即已經有五間商業電視台做了這樣。第一，其實是你五間商業電視台做，其實你都想像到五間商業電視台他們都要各出奇謀去想想怎麼做，他們不會是五間完全 repeat 對方做的事，一定要想。還有奧運其實有很多很多項目有比較大眾口味，其實都比較小眾。其實有時你如果商業電視台去做奧運，其實他都會有他的個商業的傾向偏向，就是可能 通常是偏向啲最受關注啊、最多人看的項目。其實有些其實小眾的項目其實會比較少做。所以其實你不同的電視台，亦都尤其港台，譬如他作為一個 public broadcaster， 如果你話他不好去太重複商業電視台做的事，係可能係呢個原則是啱的，但不等於他冇唔可以去自己想究竟他可以點做，應該點做。即係從一個公共廣播的角度身份去做奧運，會做到同商業電台不同啊嘛，應該係嘛，即係商業電視台不同啊嘛。咁所以那個不會是一個即係合理的理由咯。 喺政府咧俾呢個嘅播映權咧五間嘅持牌機構嘅時候咧，亦都有一個嘅條件嘅，就係佢哋需要咧去即係。叫做轉播曬咧香港運動員有份出場嘅比賽。咁不過咧，如果根據翻一啲即係以往係即係有做開即係奧運節目嘅人士咧，亦都話咧，其實嗰度會涉及 都多相當之多場嘅即係初賽嘅賽事啦嚇，咁大家都知道啦，即係由初賽一路打上去，咁所以亦都會有機會咧係即係唔同時間咧會有好多唔同嘅賽事去到處理嘅。咁究竟即係各個嘅商營電視台佢會點樣去處理？譬如到時邊啲係直播，邊啲係錄播，或者係播放時間係點咧？咁呢個我諗都要睇睇即係五個電視台咧如何去考慮啦。聽聽聽眾睇法啦。1872311有鄭先生啊，鄭生你好。 陈小姐好，另外两位 你好， 李小姐李先生好，系咁样咧，我觉得咧，政府呢次咧转播，即系出钱咧买咗个转播权啦，交俾啲电视台转播免费睇咧，咁我身为一个香港市民啦，咁亦系一个体育迷嚟嘅咧，就好开心啊，因为咧我本身就冇教嗰啲收费电视啊，你话如果仍然有啲收费电视咧，即系用咗亿声去买咗翻嚟，跟住之后再用我哋嗰啲。即係要去教佢啲收費電影睇到咧，咁我哋都冇乜機會，因為咧到時個收費都好高咯。咁同埋咧，你即係話你奧運會嚟講咧，即係一個比較綜合咧，即係啲綜合運動會係比較大型啦。譬如咁咧，你好多咧，即係一啲專業選手啊，攞到好多世界冠軍咧，但係咧喺奧運嗰度攞唔到冠軍咧，對於佢哋嚟講咧，就是、一個好大嘅遺憾啊嘛。所以我哋見到運動員咧有陣時咧，即係得獎同埋即係攞唔到獎之間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嗰個表情啊，或者嗰啲情緒都好大咯。即係我哋身為咧球迷啊，或者一啲運動迷咧，都好大感觸啊。對佢哋都有啲就好恭喜，有啲就好唔抵咁啦。咁而家政府能夠咧幫我哋可以完成到我哋睇到咁刺激、咁緊張嘅運動咧，同埋綜合大型運動會咧，呢啲係好重要嘅賽事咯。咁同埋我哋今年香港咧有幾項運動咧，都係去到世界水準，即係可以有機會攞獎嘅。即係如果我哋能夠同時睇到香港運動員咧，可以一齊。去參加比賽點樣進級點樣去攞獎呢，我哋覺得好高興，因為香港呢始終呢始終咁耐都係到一個金銀銅鐸一面嘛，如果今年都可以攞多幾面呢，對香港市民嚟講都係一個鼓勵囉，即係起碼你香港而家近期個氣氛咁差呢，有呢啲獎項呢都可以充氣下囉。 好多謝曬阿鄭先生嘅意見嘅，咁亦都即係睇返啦，喺呢個嘅新聞出咗嚟之後呢，本港嘅體育界呢普遍都係表示歡迎嘅，而體育運動員佢哋覺得呢，即係就算啲觀眾係喺電視嗰度即係睇到佢哋呢，都係喺度做緊一個嘅支持嘅工作啦。咁不過亦都有一個少少嘅資料補充呢，如果按照返呢以往即係奧運佢嘅轉播權，其实就算佢如果系将个转播权系一间持收费电视咧，系攞咗之后咧，其实佢都有一定嘅条款咧，系要喺啲免费嘅频道播放嘅。譬如2012年嘅时候咧，由有线去攞到嗰个嘅播映权，咁但系当时由于奇妙电视嘅发牌，即系呢个免费频道嘅发牌咧，未能够完成啦，咁最终咧佢系要将部分嘅即系赛事咧都要俾其他嘅电视台咧去到播放嘅，咁呢个就是一个小小的资料补充。跟住落嚟咧，我又想讲另一单咧，就是同新闻媒介相关的嘅议题啊，就是叫做假新闻的问题。因为最近即系呢一个议题咧，其实都周不时讨论啦。咁亦都咧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咧，佢喺星期5月11号，即系应该系星期二嘅时候系啦，佢亦都咧系讲到咧就话香港系冇相关嘅法例规管假新闻，亦都咧系不点名批评咧，有啲媒体咧系生安白做咧奥斯卡最佳男配角支持香港嘅暴徒，亦都系再引述咧记者表示咧呢啲唔系假新闻，大家嘅报道不同噶。咁不过亦都补充就系苹果日报咧系就住即系报道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得主嗰个得奖致辞有误嘅事件咧，已经系澄清同埋道歉噶啦。咁亦都系做咗一个更正嘅报道。而针对住记协嘅部分啦，记协主席咧杨健兴咧就即係早前亦都否認咧，就係話即係嗰個假新聞嚇，並且認為咧係報導角度不同嘅言論。佢話咧呢一個嘅言論咧，主要係針對咧係鄧炳強批評傳媒處理小童喺警察學院持玩具槍嘅呢一個嘅報導嘅嚇。咁假新聞嘅問題，李立峰尋日亦都喺報章寫咗一篇文章嘅。 我諗如果講即係假新聞嘅問題，固然我諗個基礎就係其實全世界都會承認假新聞一個嚴重嘅問題。咁呢個我諗係無論係學者好、媒介好都知道。咁即係喺個社交媒體年代，可能好多謠言啦、好多傳言啦、假消息啊咁流傳。咁呢個係大家都明白係有問題要去相對去即係諗辦法去應對去處理。咁但係當然去到立法咧，就會好具爭議性。咁因為即係其實講緊 全世界政府都有好多唔同嘅做法，咁但其實真係會立法嘅國家亦都唔係真係咁多。有少數嘅民主國家可能會立法，有唔少嘅有一啲嘅所謂威權主義國家會立法。咁但係個立法都會即係好多爭議，因為佢最基本嘅爭議就係你點定義咩叫假新聞？譬如頭先阿陳燕平講嘅嗰啲例子啊，依、這個算唔算假新聞咧？因為只不過係誤導咧，誤導算唔算假新聞咧？如果誤導都算假新聞，就好闊噶咯，係嘛？同埋就即係每一個人講嘢都可能你俾人話你誤導喎咁樣。咁同埋你規管係規管咩嘢咧？你係淨係規管社交媒體平台啊，抑或係規管個人咧？咁呢度有好多 variety 咯。 嗱，另外一點咧，可以七點半新聞翻嚟講咧，就係、是、如果真係有假新聞嘅立法，對於傳媒生態有咩影響咧？翻嚟傾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而家由张景报道一节新闻。粉岭公路往元朗方向发生四车相撞交通意外，运输署话粉岭公路往元朗方向近古洞的快线要封闭，现场交通挤塞，车龙龙尾至到太平村，呼吁道路使用者改行其他道路。警方說交通意外涉及三架私家車和一架輕型貨車，意外中輕型貨車司機不適但是清醒，另有一名私家車司機手部受傷。政府宣布將會刊憲，由本月16日起要求所有到港當日或之前14日曾經逗留台灣的抵港人士必須在指定檢疫酒店接受強制檢疫，不得家居檢疫，以減低病毒進入社區的機會。政府發言人說，有關人士需要在登機時出示在香港指定檢疫酒店預訂房間的確認書，抵港後仍然需要在機場接受檢測，確認檢測陰性結果之後就需要乘搭政府安排的專車前往指定檢疫酒店強制檢疫。接受14日強制檢疫的人士需要在檢疫期間接受三次檢測，並且在抵港之後第16和第19日接受強制檢測。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以網上視像形式舉行的粵港合作聯席會議，她在開場發言時說，在中央的全力支持下，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和實施已經明顯地讓香港的形勢由亂及治，加上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決定，本港將更有底氣可以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行穩致遠，保持香港長期穩定。有了政治穩定的局面，香港需要聚焦發展拓展經濟改善民生，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必須的取向。林鄭月娥又說，廣東是香港和內地區域合作最重要的夥伴，在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工作中，兩地有著密不可分、互利共贏的關係。在香港單車館舉行的國家杯場地單車賽，港隊代表李慧思晉身女子爭先賽決賽，將會同日本代表小林優香爭奪金牌。李慧思在四强对日本的梅川丰子连赢两场晋级。至于另一场四强赛，日本代表小林优香亦都以场数2-0击败另一名日本单车手佐藤水菜进入决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天晴及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咁喺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较早前近白石坳快线嘅意外仲未清理，一带嘅交通咧而家比较挤塞嘅，车龙排到近鸡岭回旋处。就系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白石坳嘅快线有意外，龙尾鸡岭回旋处。而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咧，较早前近玉桂园因为有意外，而家车龙就排到近洪天路。反方向去上水咧，龙尾就喺福亨村对开。咁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咧，近玉桂园有意外，龙尾洪天路。反方向去上水嘅车龙排到近福亨村。 至於早前告示打道東行去紅隧近新鴻基中心第二線的意外已經清理好，而家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的龍尾就在華潤大廈對開，西行過海的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橋面燈位，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的龍尾在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擠塞，車龍排到落山道啟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因為車多繼續實施緊間歇性封閉措施，是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东隧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在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现在出九龙方向近收费广场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车龙排到过了将隧去到近电话机楼，而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提及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百胜坳快线的意外啱啱清场，但是车龙一带消散，现在龙尾都是近鸡岭回旋处。路面方面，在港岛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顺德中心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去到下角道近海富中心。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在太子道东油站对开。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连翔道近消防训练中心，咁附近一带嘅交通咧而家都系比较繁忙。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一段嘅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咁而喺前面咧，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大埔教老围嘅交通仍然都系比较繁忙噶。虽然较早前嘅意外事故清咗长一段时间，而家龙尾都去到近沙田污水处理厂。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而家近菠萝斜径一段车多，龙尾近康湖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屯门至马鞍山单车径主干线已经全面开通，踩单车要遵守交通规则，留意路面情况，不可以在行人路踩，遵照指示落车和推单车过马路，礼让其他道路使用者，落车时要慢驶和控制车速，有需要就落车步行，检查单车装备，佩戴安全头盔和个人防护装备，确保安全合适自好踩，安全态度落响骑单车之道。 哇，做咩啊你？你喺度练声啊？ 啊，唔系啊，唔系啊，我照下自己咧有冇烂牙蛀牙啫嘛，牙齿健康，笑起上嚟都冇咁尴尬啊嘛。 想了解多啲牙齿健康知识，不如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港台电视3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同埋香港牙医学会合作系列，会讲下唔同牙科疾病嘅治疗同埋诊断，记得收听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咁啊直播室咧繼續有李月華同埋係李立峰教授咧同我哋點評一周時事嘅。嗱，咁就轉咧，即係假新聞，乜嘢係點樣先定義到係假新聞？譬如究竟係講緊啲真係啲嘢假，定係一個即係觀點嘅問題就可以視之為假新聞咧？其實以往我哋嘅節目咧都有探討過呢一啲嘅問題啦。咁其實都相當之複雜嘅。咁但係另外一點咧，亦都係值得探討咧，就係如果真係有呢類嘅假新聞嘅立法喺香港出現嘅時候，其實對於成個嘅傳媒生態會有啲咩影響咧？又或者如果我哋環顧翻其他有一啲類似嘅法例嘅地方， 其實佢個傳媒生態有啲乜嘢嘅改變咧？今日咧晏晝咧就有一個嘅即係咁樣嘅事件發生嘅，就係2013年底咧創辦嘅網媒852郵報咧就遣散咗全部嘅六名員工。嗱，852郵報咧佢嘅總編輯同埋創辦人咧就係游清源啦。咁以前咧佢就喺信報嗰度任職嘅。咁自從離開咗信報之後咧，佢就創辦咗呢個網媒啦852啦。咁佢就話咧，即係跟住之後佢會改用一人公司嘅形式咧，繼續咧係用852呢個平台咧發表時事評論短片咧同埋文章。咁點解佢要遣散全部六個員工咧？佢就話首先就係主要原因係財政無法支持，但佢就話導火線咧就係政府近日啊係吹風打算咧係針對咧假新聞咧立法嘅，因為佢就話即係佢做評論。一人營運咧就可以避免佢啲同事面對假新聞嘅即係呢個立法咧嘅無妄之災咁樣，咁佢就有一個咁樣嘅説法。咁佢亦都話咧，就係所謂嘅假新聞法咧，而家都仲係好模糊啦。但係咧就認為針對網媒嘅色彩咧係比較重嘅。嗱，李月華點樣睇今次呢個852嘅事件？ 即係我諗如果嗰個按照近日警務處長多次去解釋佢覺得嘅假新聞，嚇就按照咁去立法嘅話咧，咁就真係即係唔使做噶啦。因為即係嗰啲我哋去客觀去睇，我哋唔覺得嗰啲係叫假新聞。你可能唔中意，或者你覺得會唔會偏頗啊，甚至冇有啲嘅批評係過濃啊咁。咁但係嗰啲唔係定義，唔可以定義成假新聞嘛。但係如果根據處長嗰、那個演繹法嘅話咧，條法例真係咁嘅話咧，你真係唔使做噶啦。咁所以游清源佢而家嚇有可能有先見之明咯，即係改組住先，可能啱嘅喎嚇。咁譬如話你再近期啲啦，講翻即係國安處處長呢單 case 啊，如果政府一日唔出嚟去承認有呢單嘢嘅話，記者掌握嘅嘢去報道嗰時候咧，隨時都俾你。即係隨時俾個政權話呢個係假新聞嘅喎，咁即係咪第日所有嘢就係等政府公布咧？咁嘅先至係可以報道咧？咁所以嗰、那個如果嗰個定義係真係係咁嘅話咧，那個影響就好大啦。咁但係當然呢個討論未開始，即係叫做未正式開始啦。即係但係未來嗰個立法會嗰個組成係咁嘅時候咧，其實你我覺得即係從新聞嘅記者嘅角度咧。我真係冇信心咧，將來嘅立法會係討論到呢、這個所謂假新聞條例嘅時候咧，係會有一個客觀公正嘅討論喺度咯。 嗯，李立峰，傳媒生態上面，如果真係有呢個假新聞嘅立法，譬如我哋睇翻其他地方個轉變會係啲乜咧？ 我諗要即係當然要睇下嗰條法例即係立成點啦。即係我諗頭先阿耀華講嗰個係一個我哋睇到即係呢個喺香港而家俾人即係比較擔憂嘅情況，就因為即係譬如處長講出嚟嘅嗰啲所謂即係佢舉嘅例子，好多時就係喺我哋嘅眼中都唔係假新聞。佢嗰啲係可能佢覺得有啲報道係不公平，可能係偏頗咁樣。咁如果有啲國家如果佢即係立嘅法例係嗰個假新聞定義係好闊到係唔係淨係一啲所謂 factual 事實性嘅對錯，而係去到係呢一個即係 misleading 啊誤導性都係即係包嘅話咧，咁就會好大問題，因為咩叫誤導，咩叫公平唔公平就好主觀嘅，其實就真係可以人言人殊嘅。咁同埋亦都要睇就係你條法例你針對啲咩嘢？你譬如啦，你話喂香港係咪真係冇有關即係同假新聞有關、假消息有關嘅法例？其實喺香港如果你發放假消息係影響市場嘅話，你犯咗證券條例。如果你發放消息係同啲假消息係同啲藥品有關，你犯咗藥品管制條例。你批評一個人，但係你係講假大話去批評一個人，影響聲譽，人哋可以告你誹謗。咁所以其實係如果你講得出你嗰個所謂即係所謂假新聞啊，你造成係一個乜嘢好壞嘅影響？第一就係好可能分分鐘就已經有法例即係睇緊嗰樣嘢。第二就係如果你真係可以講出一樣嘢係叫做話係假新聞會造成一個好嚴重嘅影響嚇，所以要考慮嘅。咁你首先要搞清楚個問題喺邊咯，而唔係一個好籠統啊，總之好多假消息啊，好有問題要去管啊，即係唔係咁咯？咁如果唔去搞清楚呢啲問題，你去立一個法無所不包，跟住又個定義又好闊嘅話，咁就會好似如華咁講，其實運作唔到嘅，因為你所有嘅評論分分鐘都可以話即係都話因為人哋覺得你唔公平 權覺得不公平，就話你假新聞啦。甚至一啲事實性嘅嘢，哇！你要查證到咩地步嚇，先、至出得街咧？好多調查報道其實會超級難做，甚至係即係報唔到咯咁。 嗱，如果真係一個咁樣嘅現象嘅時候咧，對於傳媒佢本身就應該係發揮一個即係監督權噶嘛，個、影響會係點啊？ 咪就係佢唔會有嗰、那個，就係所以就話頭先講啦，即係因為你嗱你諗下，我哋講監督權嘅話，不外乎就係你透過譬如有好多時係調查報導，你去將一啲事實報導出嚟，或者透過帶動一個公眾嘅討論，去可能會有一啲批判性嘅意見會出到嚟。咁但係如果即係有一條好闊嘅假新聞法嘅話咧，呢啲你都會有寒蟬效應嘅，即係你嗰啲批判嘅聲音，佢可能都會自己要考慮，自己要即係平衡個風險，係嘛？會唔會我講就會俾人話係假新聞啦？啲調查報道，你要嗰個事實，你要堅實到幾犀利，你要幾多嘅即係佐證等等，你先可以好安全地報出嚟咧。咁即係如果呢啲嘢會變得難做，咁呢個就會係好影響到傳媒嗰個所謂監督嗰個功能。 我都想補充一下，即係譬如去事實去求證幾難，我覺得我哋都要做，即係盡量去做到最盡啦咁。但是我哋遇到嗰個問題係乜咧？就係、有好多我哋去詢問，有好多譬如數據啊嚇，詢問政府，佢往往係唔回應你嘅，唔俾嘅。啊，咁你問新佢嘅新聞發言人俾啦嚇。咁、我哋都用譬如話資訊公開法嚇、再上一層嚇咁、去做，即係當然更花時間，佢都唔俾嘅。即係往往我哋去到甚至無都去到。申訴專員啦，譬如你用資訊公開法都唔俾，咁我哋去申訴啦，咁我哋覺得佢合理喎，呢啲應該俾嘅。就算連申訴專員個報告都覺得，喂，即係政府部門你應該要呢啲嘅資料應該公開咁，佢都可以唔遵守嘅。咁嘅情況底下，即係唔係記者唔想去用一啲好事實嘅嘢去做呢樣嘢，而係個一方面個政即係政府係用一個咁嘅好封閉嘅態度，第二方面咧佢就又另外立條法咧就話你假新聞啊咁呢個就好得人驚啦。即係你一方面，如果你係一個好公開嘅社會，係真係好多資訊係好公開，而你真係見到嗰個資訊被濫用啊，或者係亂報啊嘅情況好嚴重嘅咧。在咁嘅情況底下去討論假新聞呢樣嘢，我都覺得叫做有少少合理，但係而家唔係咯，完全係一面倒係。 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如果各位嘅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有意見想發表咧，都要打嚟同我哋傾傾嘅。嗱，休息一陣啦，翻嚟我又想講另外一個咧，都係今日發生同媒體相關嘅新聞嘅，就係台灣嘅《蘋果日報》公布5月17日咧出版最後一次報紙之後咧，5月18日開始咧就停止個紙本嘅出版。就集中咧，会系发展网上平台苹果新闻网嘅。转头翻嚟倾倾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嘅主持声音导航。 我冰大叔翻嚟啦，我每个月会同大家分享北京嘅大城小事，无论你有几耐冇嚟京城都好，都唔可以错过噶吓。一年5日嘅五一假期咧，冰大叔就由头到尾都留守喺北京。大叔又未至于由头摘到尾 嘅。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逢星期日 早上7点至8点， 大城小事。 旅游记者洪卫兵， 如果我可以穿越时空我会揀翻1959年革命之前的古巴。 名医武术教练李志雄， 开心又是感觉，不开心的感觉，点解每日都要不开心咯？ 交通 man James Ockenden， If I would be accepted, I would be proud to be a Hong Konger。 喺呢度，人人都可以开麦， 申请即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6月17日下昼5点半。 CIBS。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大家好，我是陈展鹏。今个星期六开始，一连3个礼拜，我都会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里面出现。我会饰演阿莲，即是莲叔的年轻版。我觉得阿莲的性格善良和我都好似的。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我的快乐时代。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直播室咧，继续有李月华同埋系李立峰两位同我哋总评一周时事嘅。今日嘅媒体新闻咧，就系头先都讲过啦。台湾苹果日报公布会喺5月17号出版最后一次嘅报纸，5月18号开始咧就停纸本嘅印刷，就会咧系集中资源喺网上嘅发展嘅，就系苹果新闻网。嗱，佢哋就话咧，即系个原因咧就系输喺广告资源被垄断同埋香港嘅局势恶化，咁所以喺不得已嘅情况之下咧，就做咗呢个停止纸本的这个决定。睇返历史啦，就是台湾苹果日报呢，就是2003年是在台湾那里创刊的，亦都是台湾第一份呢，就是全彩色的综合报纸啦。咁他们今日在致读者的信件里面呢，他就说即是当时他们是想致力呢做一份超越蓝绿的报纸去批判呢是执政者的。咁但是过去那一段时间呢，即是他们在媒体上面做了很多的即是尝试啊，譬如订阅制啊等等啦，咁但系亦都系由于咧系而家有譬如 Google 啊、Facebook 啊等等嘅数位平台嘅垄断啦，造成一个广告资源嘅大量流失啦，对纸媒咧系一个沉痛嘅打击。咁再加上咧就系香港嘅政治局势咧加速恶化啦，亦都系创办人黎智英咧佢而家系即系仍然系还押当中啦，咁所以都令到咧系香港嘅苹果日报咧营运系万分艰难。咁但系佢哋就话即系佢哋要停咧。最主要就是因为刚才所讲的广告资源被垄断和香港的局势恶化。如果我们看回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即台湾的苹果日报也都是遣散了即百几名的员工的，而台湾的一周刊也都是结束营运的。这个的事件我们应该怎么看呢？即除了我们看台湾的苹果日报之外，我们又怎么看和同一集团的香港苹果日报它的前路呢？李月華， 咁呢個消息對我自己個人亦都係好難過啦，因為我係亦都有參與創刊， 即係2003年嘅時候，台灣蘋果創刊， 所以當中亦都仲有好多舊同事喺度，今次係無可避免係要遣散啦。咁喺台灣基本上，如果你單純睇台灣嘅市場，就唔似香港咁啦，係面對好多政治嘅打壓啦。咁單純面對台灣嘅市場，就真係一個紙媒佢面對緊一個成個轉型嗰個好大嘅挑戰。呢個係不爭嘅事實，即係好多紙媒都要面對呢一樣嘢。即係因為其實做報紙係貴嘅。你每一个版面，其实你出版的时候是经过很多人手，即是经过很多关卡人手，然之后要印刷纸张，咁你先可以出到一个版面，即是那个成本是很贵。咁在现在有几多人仲会去买报纸啦？呢个是一个问题。咁头先他们的声明都讲到话，即是在整个媒体生态，而家一啲Facebook 啊、Google 啊、YouTube 啊呢啲。好大嘅都唔係叫平台，即係咁大嘅機構咧，其實佢係即係真係壟斷咗好多廣告。咁呢個的確係一個面對一個好艱難嘅一個決定。咁當然加上就係佢母公司係香港啦，即係一傳媒集團，你大家都知道嗰個目前嘅一個情況對佢非常之不利。咁所以係一個好沉痛嘅決定嚟嘅，但係其實都係遲早會出現。 李立峰， 我想即系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即系全世界都面对一个即系数码转型的时候咧，其实纸媒本身有一个好即系生存空间一个好大的问题。我想台评，尤其在台湾，即系虽然我不是一个台湾媒体市场的专家啦，但系即系我的理解就话，台湾的报章即系过往可能讲三十年前，其实一个好即系蓝绿好分明，咁变咗即系唔同的报章，其实佢系好多次系卖政治观点，反而系苹果去到嘅时候咧，即系因为佢一个外来香港嚟嘅，咁同埋佢系走一个比较真系好草根，即系所谓叫 mass oriented 嘅路线啦，佢反而有个特殊嘅空间喺度。咁曾经有段时间当然做得好好，咁但系你而家反而系去到即系嗰个数码化嘅时候咧，佢亦都可能个受嘅影响特别大，因为你始终蓝绿嘅报章佢始终 rooted 喺一啲台湾蓝绿嘅社群入边，你反而一张外来嘅报章咧，佢反而咧一退潮嘅时候咧，佢可能受嘅影响会零舍大咯。咁呢个系即系本身系好似阿月华咁讲，其实系都会好。 多即係媒體會係即係遇到類似嘅情況。 嗱，亦都啱啱睇到有一個政府發出嘅新聞稿啦，就係7:41發出嘅。佢就話保安局局長喺考慮相關嘅資料之後，就今日根據國安法第43条嘅實施細則附表3嘅相關條文，就凍結咗黎智英持有嘅一传媒有限公司嘅股份，以及佢拥有嘅3间公司喺本地银行账户入边嘅财产。根据个新闻稿咧，就话因为根据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嘅附表三，即系相关嘅部门系可以藉由书面通知咧，向相关人士同机构咧作出指示，不得直接或间接处理某啲有合理理由怀疑系同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相关嘅财产。而黎智英佢系喺2020年嘅12月11号被起诉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罪，喺2021年嘅4月16号加控两项罪名，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及串谋作出并意图妨碍司法公正的作为。因此呢，他们就说根据细则的附表三的第31条，保安局局长呢就有一个根据这条条文的权力，是行使了这个决定，就冻结了黎智英持有的一传媒的有限公司的股份，同埋他拥有的3间公司本地银行账户入面的财产。嗱，好啦，即系依段嘅新聞稿就頭先啱啱睇到啦。但係頭先大家講好多咧，就係廣告業界嘅資源對於一傳媒嘅衝擊啦。咁但係今次呢個事件，除咗台灣嘅蘋果日報之外，對於香港嘅蘋果日報一傳媒集團又會構成啲咩影響咧？ 我諗第一個即係個心理影響就已經係勁差啦。即係亦都睇到個國安法嗰、那個。都唔使定罪啊！而家系未定罪嘅，大家要注意吓。审都未审嘅，咁就已经可以拉你坐即系羁押啦，跟住你嘅财产就被冻结啦。咁即系你定咗罪，作出啲咁样嘅嘢，都合理。但系而家系未嘅，呢个大家要注意。苹果日报系个上市公司嚟嘅，咁而家系。我啱啱听，因为我都未睇到，咁听你嗰个讲法咧，系佢系针对紧系 黎智英持有嘅股份， 即系股东啦，佢持有嘅股份系原则上系呢个系佢个私人财产嚟嘅吓，即系唔系讲紧上市公司嘅部分。上市公司嘅部分其实就系唔应该系被，即系上市公司嘅钱其实系唔应该被冻结嘅。咁呢个要注意，但系到底佢执行嗰时系点咧？真的不知道，真的要看他怎麼執行。 嗯，這裡都再補充一點點政府的新聞稿裡面的說法。他就說因為是即是剛才除了我讀了那個的根據國安法第43條的附表3第1條，就是說保安局局長如有合理理由懷疑某人所持有的任何財產是罪行相關財產，可以藉著一個的書面通知指示呢，是根据保安局局长批予的授权之外，任何人不得直接或间接处理该财产。这个是第一样。第二个呢，他也是引述呢，就是说根据这个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的附表3第3(7)，保安局局长如有合理理由合理因由怀疑通知所指明的财产会被调离香港，可在通知入边咧就指示警务人员为咗防止呢个财产被调离香港咧而检取呢一项嘅财产嘅，即系话其实佢系两样嘢啦，因为佢系根据嗰个实施细则有一个合理怀疑，所以佢就系唔俾佢再处理佢嗰个财产。第二就系因为佢有合理理由怀疑佢可能会将佢嘅财产调离香港，所以就系唔俾佢再去处理呢啲嘅财产啦。李立峰。 我諗即係呢度其實當兩個係幾唔同嘅問題嚟㗎，即係嗰個國安法本身個條文同埋個執行嘅時候會係點樣，咁同埋即係個傳媒嘅作為一間媒體公司佢前景，咁固然因為係黎智英咁，所以兩個問題即係掛咗勾啦，咁但係其實個兩個問題嘅本質會有啲唔同。但我亦都會提翻一樣嘢，就係即係其實香港亦都有佢嘅特殊性。咁如果你而家講緊即係譬如唔係就係蘋果嘅，即係個別嘅網媒即係譬如一兩年前因為一場社會事件、社會運動，可能好多突然間多咗好多市民捐錢啊、支持嘅網媒。咁其實我都睇到，即係香港過去一兩年嘅情況就係、有個別嘅媒體，其實尤其蘋果呢種咧，就係佢係面對好大嘅政治壓力。以即係一啲支持民主派嘅市民嚟講，覺得佢係受到好大嘅政治打壓。但係呢一種嘅政治壓力、政治打壓咧，喺即係喺財政上對佢未必係壞事。即係呢個係亦都即係大家都知，舊年譬如即係當警方。即係對蘋果有動作，即係去查佢或者拉黎智英嘅時候，後來就即係嗰幾日就好多市民喺街買蘋果日報啦咁樣，咁所以其實都見到即係香港係一個比較特殊嘅狀態，即係而家有幾個媒體係特別受到大嘅政治壓力啦，但係亦都因為嗰種政治壓力啦，佢亦都多咗市民係願意支持佢，咁呢個就係一個比較吊詭嘅情況。 咁即係亦都特別作翻補充啦，而家保安局局長咧去凍結嘅咧就係凍結黎智英自己所持有嘅一傳媒有限公司嘅股份，同埋佢所擁有嘅三間公司喺本地銀行帳户入邊嘅財產嘅。今晚嘅節目時間啦，都差唔多啦，到此為止。今日都多謝曬咧李月華同埋係李立峰咧，今晚同我哋點評咗呢個禮拜嘅時事。下個星期一繼續5點鐘有自由風，自由風嘅，拜拜。